德训篇第47章。此后，在达味时代兴起了一位纳唐先知，从以色列子民中选出的达味，有如由和平祭的肉中提出的脂肪。他年轻时玩弄狮子，有如玩弄山羊，戏弄野熊，如同戏弄羔羊。他年轻时不是击杀了大力士，血洗了民族的耻辱，不是一举手用套带的石子打倒了哥勒雅的傲慢吗？因为他事前曾呼求了至高者上主，上主就赐他右手有力，以击杀勇猛的战士，为高举自己百姓的脚。所以处女们向他歌唱，称扬他克胜了万人，大家都以上主的祝福称扬他，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。他击溃了四周的仇敌，剿灭了对手培勒舍特人，直到今日还不断地挫折他们的脚。他以自己的一切行为感谢圣者，以赞扬的词句歌颂至高者。他全心歌颂及爱慕创造者，及那赐给他能力抵抗仇敌的天主。他叫人在祭坛前歌咏奏乐，以优美的声音唱出悦耳的歌曲，每日按时歌唱圣咏。他增加了庆节的盛况，使庆典隆重壮观，使赞美上主圣名的声音从清晨就响彻圣殿。上主赦免了他的罪过，永远高举了他的脚，与他立了为王的盟约，使他在以色列获得光荣的宝座。祭达味兴起了一位明智的儿子，他因了父亲的缘故生活很安适。撒罗满为王时正当太平时代，天主使四周安宁，为叫他给自己的圣名建立一座殿宇，预备一个永远的圣所。撒罗满啊，你年轻时是何等聪明，你洋溢智慧有如江河，你的精神笼罩大地，你用含有寓意的箴言广传于大地，你的名声传至辽远的岛屿。因你的和平，人人都喜爱你，因你的诗歌箴言寓言，你赢得了天下万邦的赞叹。因上主天主的名，即因称为以色列的天主的名，你积金如席，蓄银似千。此后你将你的腰委诸妇女，让他们霸占你的身体，你玷污了你的尊荣，凌辱了你的床地，给你的子孙招来了易怒，让他们慨叹你的愚昧。从此国家分裂为二，从厄弗拉因兴起了一个叛乱的王国。但是上主绝不放弃自己的仁慈，不破坏也不废弃自己的任何工作，不灭绝自己所选者的子孙，不铲除敬爱上主的苗裔。他赐给雅各伯一个余子，赐给达味一个由他发出的苗裔。撒罗满终于与他的祖先长眠，身后从他后裔中留下了一个人民中最愚昧无知，用自己的计谋使百姓造反的勒哈贝罕，和一个因以色列犯罪给厄弗拉因 开犯罪之路的乃巴特之子亚洛贝罕，他们二人都恶贯满盈，人就把他们逐出本国，他们企图犯各种罪恶，直至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为止。最后，天主又从各种罪恶中救出他们。